相信大家呢都会同意，要真正明白一个人的想法并不容易。即使你们可能是当中有一些好朋友，认识他们好多年，也未必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或看法，同意吗？那在座那些已婚的也是一样啊，可能已经结婚几十年了，有时候呢还是不明白配偶的一些看法或者想法。那要真正了解原话的想法更不容易，怎么知道这一点呢？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一章怎么说。罗马书的十一章33-34节，十一章的33-34节说到，上帝的厚恩、智慧、知识多么高深，他的判决多难测透，他的道路多难追寻。谁知道耶和华的想法？谁做过他的谋士呢？答案就是没有。耶和华的想法的确是高深。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既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耶和华的想法，就不该这样做？不该尝试想想怎么去了解他的想法吗？不是。其实刚才我们的杂志有谈到，是要学习明白上帝的观点。那圣经有谈到雅各书的4:8，上帝我们亲近他，所以要亲近一个人就必须跟那个人有密切的关系，要了解这个人的为人，他的想法，不是吗？那同样一个经文就是诗篇的25篇14节，也谈到一样的事。诗篇的25篇14节，耶和华只同敬畏他的人亲密，只让他们认识他的约。所以耶和华很喜欢我们能够亲近他，做他的密友。那有哪两个密友不知道之间的彼此的想法的吗？没有啊。那怎么可以认识耶和华的想法呢？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阅读圣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来到耶和华的律法也好，耶和华的要求也好，他的原则也好，我们可以试试慢下来，停一停，沉思一下，从这些律法原则可以看出耶和华的看法吗？他在待人方面，他处事为人用的某一些方法、一些方式，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沉思的话呢，我们也多多少少也会明白他的看法的。是的，即使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明白耶和华的一切想法，圣经鼓励我们可以学习而拥有他的看法观点。那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拥有上帝的看法重要吗？很多人觉得不重要，所以他们不读圣经。其实拥有耶和华的想法很重要啊。我们可以来个例子，就是谈到上帝的律法。当我们读到上帝的一些律法的时候呢，其实呢可以真正看出他对某一件事的这个看法或者想法。例如谈到生命，耶和华对生命有什么看法呢？几节经文可能你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谈到诗篇36篇第9节，耶和华是生命的来源。那谈到以西结的18:10，耶和华说，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属于我的。所以上帝是生命的来源。那他给挪亚甚至以色列人呢，关于这个生命的这个关于杀人的这个律法，可以学到什么呢？好像在创世纪的9:6，耶和华说，谁杀人流血都必被人杀掉流血。所以杀掉一条人的命就要用自己的命来赔。从这几节简单的经文可以看出什么呢？其实生命对上帝来看是很重要的，是很宝贵的， 是神圣的。那如果我们从这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上帝对生命的看法，那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呢？其实呢，应该影响到我们整身呢，整个人，我们的生活。不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没有上帝对生命的看法，结果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呢？刚才不是谈到咯，每一年有1160万人死于暴力这个罪行，生命对这些人来说太便宜了，杀一条人命好像杀一条狗、一条鸡、一头猪这样，没有价值。所以天天呢都很多人呢失去生命，就是因为很多人对生命的看法没有上帝的看法。战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如果人杀掉另外一个人的命呢，他们在耶和华眼中呢就是有血债，耶和华会向他们交账。那相反的，如果我们有耶和华的看法的话呢，就像比如谈到 对生命有上帝的那种看法，生命是神圣，是宝贵，要珍视。我们行事为人的宗旨呢，第一就是安全第一，你同意吗？其实如果我们的宗旨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有上帝的这个看法了，做什么事都是安全第一。驾车我们会鲁莽吗？不会耶，我们会小心驾车，我们会遵守这个交通 规律耶。那即使车需要修理呢，我们不会像一般人这样等到车坏到真的坏到才去修理，撞到人才去修理，因为要省钱。我们会定时知道什么车什么地方需要修理，我们去修理。我们会保养我们的车，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撞到人，人伤到人，我们要向耶和华交代，因为我们知道生命是宝贵。甚至在家里，如果有年轻的要有小孩子，我们不会把那些危险物品会在家里到处乱放，不是？那孩子不知道，以为是食物拿来吃拿来喝，那就危害到生命。我们不会这样做，在家里我们也会有这种宗旨，保持安全第一。在聚会所里面装修监督，每次会劝导那些弟兄姐妹安全第一。我们有一些安全第一的措施。所以我们不会，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会避免意外，弟兄姐妹受害。玩娱乐去旅行，我们都会不会找那些危险的地方去玩娱乐，不会找那些危险的娱乐。消遣玩电脑游戏，不会玩那种暴力的游戏。甚至你看包括年轻人小孩子，我们都可以拥有耶和华的看法。那如果在生活上没有耶和华的思想的话，那又会导致什么情况呢？那可能我们行事说话呢，会不知不觉行了撒旦的旨意啊，有这样严重啊？你希不希望行撒旦的旨意？我相信每个人不想啊。不过有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耶和华的思想，就不知不觉行了他的旨意。曾经在耶稣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记得这个使徒彼得吗？彼得听到耶稣的一番话，说了一些话。耶稣他告诉他门徒，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那不久会被那些祭司杀死，或三天后会复活。彼得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该爱惜自己，你绝不会有这种下场。所以这是出自一番好意。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严重的一句话。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说，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思想，而是人的思想。有没有留意到？所以因为他想的是人的思想，没有上帝的思想，结果他无形中呢行了撒旦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撒旦要耶稣爱惜自己，如果耶稣爱惜自己的话，他就不需要牺牲他的生命，不是？那上帝的这个赎价，怎么会有这个赎价安排呢？所以耶稣知道呢，他那段时候呢是关键时刻，他不应该爱惜自己，他应该保持警惕，完成上帝给他这个旨意。 就是献上他的生命，那为人类做赎价，而且能够证明撒旦是个大骗子。所以你们看到彼得虽然是出自好意，不知不觉行了撒旦的旨意了，所以就说到耶稣人的这个纠正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倾向。那有时候我们人不是这样吗？好像弟兄姐妹他们很勤劳，他们想到别处去服务，所以他们筹备，他们祷告，他们计划。那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也会对他们说，其实你不需要这样的，圣经没有说要做宣区，要去另外地区服务才有永生啊，这不是永生的条件啊，你要爱惜自己。有时候这样的话会出来，不是？那可能 无意中我们是行了撒旦的旨意，这是个例子。然后另外如果我们有耶和华的观点的话呢，我们也会有一种倾向啊，就会按照人的标准去判断上帝，甚至呢会埋怨上帝。曾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看以西结书的18章25节。以西结书的18章25节，我们就知道耶和华他派遣以赛亚、以西结、但以尼去劝导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已经走偏了，拜偶像，甚至牺牲他们的孩子给假神，欺骗、欺负这些平民百姓，还有行通灵术这些一类的事。耶和华就派遣这些先知去纠正他们，去谴责他们，希望他们悔改。不过这些人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看看第25节，你们必说，就是以色列人必说，耶和华行事不公正。以色列家请听，我行事不公正吗？还是你们行事不公正？所以耶和华谴责他们行事不公正，反而呢得到他们万断上帝，就好像告诉上帝，你太严肃了，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呢，一直叫人来劝导我们，在我们耳边念经，不应该这样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结论呢？觉得耶和华不公正呢？因为他们是以人的不完美、狭窄的眼光去看待上帝，所以觉得耶和华严肃、不公正。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不听先知的劝告，那么导致耶和华严重的惩罚他们，不是吗？所以在会众里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会的。比如说一个弟兄他犯了严重的过错，那受到长老的这个谴责，那他不悔改，结果被开除了。那他的家人如果是耶和华的是基督徒的话，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可能会埋怨呢，会众的长老他们太严肃了，或者家人会说，其实这个开除的这个安排也是太严肃了，不合理，为什么不可以跟亲人来往呢？所以就会判断了上帝的这个安排，甚至说这个安排是错的，会埋怨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没有耶和华的看法。所以知道这几点呢很重要，让我们看出我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呢都很想有上帝的看法，有他的观点呢。那希望呢有了这个他的观点，我们的生活会受到上帝的看法跟观点来支配我们怎么行事为人。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谈一谈呢生活的几个方面呢，看看我们是否有没有耶和华的看法。那如果需要调整的话，我们也希望会这样做。第一个方面呢，是谈到我们对上帝的道德标准有什么看法。很多人觉得上帝的这个道德标准太难去符合了，所以一看到圣经呢，就是看到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看，那个不可以看，这个不可以玩，这个不可以玩，就怕了，不要读圣经了。他们喜欢做自己要做的事，就是觉得上帝的这个律法太限制了， 那你对上帝的这个道德观点又如何看法呢？会觉得上帝的律法真的是很有限制，这样的想法有时候会发生在我们年轻人身上、哦、他们可能一手是基督徒父母亲带大的、哦、就是一直觉得上帝的律法就是有限制性的。如果有这样的看法的话，不妨看看以赛亚书48:17-18，我们有没有耶和华这里的看法，对于他的这个道德标准。以赛亚书的48:17-18，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教导你使你得益处，指引你走当行的路。但愿你留意我的诫命，这样你的平安就多如河水，你的义行就浩如海浪。所以耶和华的律法，你对耶和华的这个律法有什么看法呢？限制性还是有保护性呢？这里谈到耶和华的律法其实是使到我们得益的，我们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以他的这个道德标准生活，最终是我们得到益处，最终是我们得到平安的，不是上帝的。所以他的律法其实呢有保护作用，就好像我们人每个家，我们这本地的情况啊，通常家都会有围墙，是不是？通常呢，我们说华人教会有围墙，为什么有围墙呢？因为我们说这个围墙有保护作用啊。如果你是在家里面看出你的家外，看到这个围墙，年轻人尤其是，你会问吗？这个围墙太难看了，不好看，把它撤掉，你会这样说吗？不会，我们说这个围墙会保护我们，说那些不应该进来的人不会进来，你会有这种看法吗？耶和华的律法就好像这个围墙这样保护着我们。不过我们人有两个可能，两个看法，一就是把这个围墙看为是保护作用，一个是限制性。所以同样的，耶和华的律法也是，你会把它看作是保护作用，还是把它看作是很限制呢？看法很重要啊。如果没有上帝的看法，那我们就会可能会蔑视耶和华的一些道德标准、道德行为。譬如说谈到淫乱呢，上帝对这个淫乱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的6:9，如果谁行淫乱、这个同性恋等这些事，就不能够承受上帝的王国，不悔改的话就会被会众开除逐出会众。这是圣经的看法，上帝的看法。那如果我们人没有这个看法的话呢，那可能觉得行淫乱没有错啊，那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个情况啊。加拉太书的6:7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就会承受恶果，肯定会承受恶果。就好像谈到这个性不道德哦，你知道这个淫乱的情况在马来西亚也蛮严重的。谈到青少年发生这个淫乱呢，马来西亚的情况就是每一年有18000个少女怀孕，等于呢每一天有50个少女怀孕，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受到以后的教导，就觉得性关系没有问题，结果呢导致呢这种严重的情况呢。所以青少女10多岁怀孕呢，就是大着肚子去学校，好看吗？不，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已经发生了。所以年轻人，你会看出吗？耶和华的这个道德律法是怎么样？是限制你呢，还是保护你呢？当然，这个原则也用在我们成长人的身上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对上帝的道德标准有什么看法？那另外一个也是谈到道德方面呢，就是观看色情影片、色情资讯呢，很普遍。你知道多普遍吗？每一秒钟据报告将近有30000人会上色情网站。每一秒钟这个演讲讲完都已经几万个人了。而且呢，在美国 大约有 90% 的男子跟 30% 的女子每一个月都观看这个色情影片。所以色情作品不是男孩子的问题，女孩子也会观看。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呢，观看这些色情资讯无伤大雅，只是出现在这里罢了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 会管的，是吗？刚才我们谈到顺应肉体会导致什么后果，就是不良的行为，所以很多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就是从我们这个私欲不洁的私欲开始的。所以圣经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制止这些地上的这个不洁的私欲。另外就是在诗篇的119篇37节，这个执笔者说，求你使我的眼不看不义的事。上帝不要我们看这些色情资讯，因为知道有害，会讲到伤害我们呢。那一些专家啊，说看资讯这个色情资讯呢会上瘾，很容易上瘾，的确是。所以他们说呢，这种资讯呢，好比一种很容易上瘾的毒品，很容易上瘾，一上瘾就很难戒掉了。甚至呢，只是偶尔这样看一次，也会造成呢永久的这个伤害。一个年轻人19岁的这个苏珊呢，他无意中看了这个色情网站，那他现在说，他说那些图像啊，好像印在我的这个脑子里面，常常会突然间跳出来，那我觉得自己永远都忘不掉，一言就受伤了。那刚才我们谈到还有什么伤害呢？那如果你是已婚的，太太知道你看色情资讯，太太会喜欢吗？当然不喜欢了。若子女呢知道你这样做的话呢，所以会伤害到家庭夫妻的关系。那最重要呢，也会伤害到你跟上帝的关系，因为这样做法会使到你不洁，那就不会有上帝的嘉许。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耶和华的看法呢？所以对于耶和华的这个律法，我们是否把它看作一个围墙在保护着我们，还是觉得 有这个限制性呢？所以你可以看出有耶和华的看法重要吗？在这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是谈到怎么样去应付啊人的不完美。在这方面耶和华有他的看法。对了，我们人都是不完美，说不完美的人在一起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说话方式有时候也不一样，可能会有些摩擦，可能说话形式会伤害到人，得罪到人。所以碰到这种不完美的现象发生怎么办？怎么办？耶和华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人的通常的倾向是怎么样呢？一说到得罪就是感情用事，就会发火，就会生气，就会跟某某人打冷战而不讲话。那这些都是感情用事。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传道书的7章9节，传道书的7章第9节，这里说到啊，你不要心里急躁，轻易动怒，因为怒气留在愚昧人的怀里。所以碰到不完美的这个争论的话，纷争的话，第一件不要做的事就是不要感情用事，这里说就轻易动怒，这是耶和华的看法。你有耶和华的看法吗？如果有的话，就不会感情用事。那为什么感情用事这里说是愚昧呢？是愚蠢的事呢？不是明智的事。因为以弗所书的4章26-27节说到啊，如果我们继续动怒的话呢，我们就会让魔鬼有机可乘，很严重啊。撒旦魔鬼可以利用我们的人不完美，我们的纷争导致会众而分裂。如果弟兄姐妹开始不讲的话呢吗？讲话的话呢，会众就有会众的气氛就会受到影响。来到聚会所，我们就好像怕踏到地雷， 那说话也很小心，就不自然了、哦、整个会众的气氛呢就很紧张。所以上帝知道了，那这样呢就是给上这个魔鬼撒旦有机可乘。所以千万呢不要啊用自己的看法去行事，拥有耶和华的看法。当然耶和华的看法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呢，要运用圣经原则，马太福音的五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跟某某人讲和，坐下来谈一谈、哦、不要你跟他谈他跟他谈，整个地区整个会众变成小圈圈的分裂。所以这是耶和华的看法，你有没有耶和华的看法？一旦遇到、啊、不完美的这个人的这种纷争的话，我们会运用圣经原则去解决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三节，为什么我们会谈在这方面谈上帝的看法？因为这种不完美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在会众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的看法才能够保持和睦。那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三节怎么说呢？无论谁有理由对人不满，都要继续彼此包容，彼此甘心宽恕。耶和华怎么样甘心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甘心宽恕人。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呢，就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以甘心宽恕吗？彼此包容，彼此宽恕的意思就是宽容，四个字放在一起变成两个字，宽容。可以退一步吗？通常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人退一步的话，事情就不会闹大，这是耶和华要我们这样做的。如果你是觉得哇，这个经文我知道，马太福音五章我知道，十八章我知道，哥罗西书三章我知道，不过我做不到知道做不到，那我要问问自己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有没有耶和华的看法？有耶和华的看法就做得到，除非我们还是坚持要自己的看法，感情用事，那就做不到了，是不是这样简单？那还有通常这样的情况呢，都会双方面可能会有错了、哦、我们就需要道歉。那你觉得宽恕人容易吗？我们应该宽恕人吗？宽恕人重要吗？看看耶稣怎么说、啊、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四十五节，这方面有时候会出问题。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十四十五节，要是你们宽恕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宽恕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不会宽恕你们的过错。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里谈到宽恕人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时候人不完美会有这种想法、啊、这个人很难宽恕啊，所以最多我不跟他 讲话了、哦、看到他我另走另一边了、哦，躲躲闪闪就好了。不过耶和华会宽恕我，会有这样的情况吗？所以来到聚会不跟几个人讲话，那么自己会天天祷告耶和华，请你宽恕我的罪，那觉得耶和华会宽恕他。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要想一想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一章二十二节是谈到，其实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自己骗自己、啊、是自欺罢了的，是不是？圣经谈到、嗯、我们应该彼此宽恕，我们却觉得一些人可以宽恕不可以宽恕，不过耶和华会宽恕我，那是自己骗自己罢了。所以在这方面呢，不妨问自己、啊、如果面对个人纷争的时候，我有没有以上帝的方式，以上帝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人的不完美的这种情况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会众呢就会很和睦很平安，这些不完美的事件呢就会很少，不是吗？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谈到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会怎么看待，有什么看法？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我们有这个要求， 我们看看米迦书的六章八节，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机会很多啊。我们每周两次聚会，还有传道，有时候还有一些gathering， 都会跟他们相处的。那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呢，应该怎么看待弟兄姐妹，怎么对待他们呢？米迦书的六章八节，这里说：世人啊，上帝已经指示你们，你什么是善，耶和华对你有什么要求呢？请留意啊，无非是要你行公正，爱仁慈，谦逊地与你的上帝同行。这里有三个要点，那么头两个是谈到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要行公正，还要爱仁慈。所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以仁慈相待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有这样做吗？那关于这个爱仁慈很有趣，他不是叫我们要显出仁慈，是叫我们爱仁慈。什么意思呢？一些圣经学者把这句话解释为化作行动的慈悲，化作行动的爱心。所以仁慈是以行动来表现的，仁慈是出自于爱心。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仁慈对待他们呢？很有趣的，我们这个洞悉书的第二册56页就是谈到仁慈。这里谈到仁慈是一种美德，是主动关心人的一种美德。那谈到耶和华是表现仁慈最高典范的。提到一个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六章35节，耶和华他处处待人表现仁慈，甚至呢善待那些忘恩负义的恶人，耶和华也表现仁慈。所以耶和华呢，就是要我们像他一样，在生活的每方面表现仁慈。圣经其实很多方面都谈到仁慈这个话题的好像保罗本身就谈了好几次，在以弗所书的四章32节，他说你们要彼此仁慈相待。那他说要穿上仁慈，还说这仁慈是圣灵果实的一个美德。谈到爱，爱的定义，他说爱就是和蔼仁慈，留意到吗？所以仁慈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为什么我们要仁慈相待呢？为什么我们对弟兄姐妹要特别表现仁慈呢？很多理由啊，主要的第一就是这个世界情况呢一直恶劣，这个末期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人的爱心会逐渐冷淡。那保罗说到最后的日子呢，许多人会毫无亲情，这显示什么呢？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不是吗？你去学校不是给同事吗？学生吗？就是给老师吗？有时候去工作不是同事看不起你，就是老板骂你，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细软这种精神呢，来到会众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弟兄姐妹，会众会变成怎么样？很可怜的，我会说其实在会众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很需要我们仁慈相待。你可以想到谁呢？这个会众年长人比较多我们特别要对他们表现仁慈。那一些可能是单亲母亲，一些可能是患病的，一些可能有这个抑郁症的，一些是学生受到迫害，受到反对，来到聚会他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鼓励，仁慈相待。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做。当然要安慰人不简单要说安慰的话也是不简单。所以仁慈的表现第一步就是讲好话。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四章，这句话很有意思，以弗所书的四章29节，污秽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倒要看情况说强化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我们每一逢来到聚会跟弟兄姐妹接触，可以有这个宗旨吗？就是每一次来到聚会都是要鼓励人说好话，我们会这样做吗？当然说好话不是与生俱来的哦，不过也不需要因为这样不敢说好话。圣经有给我们一些教导，教导我们怎么可以说好话，鼓励人的话。我们看看第一节经文，就是箴言的15:28。箴言的15:28。那上半部这里说啊，一人的心诚实怎么样回答？所以好话需要诚实的，诚实之后就有仁慈的行为行动了。诗人有一句话，他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不过圣经说话好需要思考，明白吗？好话不是天生的，需要思考的。所以想一想怎么可以说好话。哦，在会众里面，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话，你好吗，会变成很大的问题哦。你跟一个病人说你好吗，他会怎么回答？你说我病，你说我好吗？哦，普通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经过思考的人就会问一问，首先呢，还没有说你好吗，这个人面对什么情况？他是不是生病？他是不是失去轻则？所以这句话可能有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哦，你进来怎么样？哦，那就尽量啊鼓励他。所以这两节经文很重要，是以弗所书的4:29跟箴言15:28，把自己放在人的立场，如果他是这种环境处境，我会怎么样？人家说这些话，我会怎么样说？我会怎么样回应？我会有什么感受？所以尽量明白人的处境。把自己放在他的立场，那你就会知道怎么样讲话。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保持仁慈。一个简单的例子了哦，如果会众突然间有一个弟兄出现，很久没有出现了，他突然间出现，你会怎么样问候他？你会好像很惊讶吗？哇，表现很惊讶，你从哪里出来的？你会这样吗？还是会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哦？啊，还说一些其他好话，所以不如可以想一想哦，会众里面有谁需要我们呢？仁慈相待，说好话，尽量这样做。这样我们是效法耶和华，我们有他的看法。所以如果我们尽力培养仁慈的这个特质的话呢，那会众呢人就会温温和和，哦，那就会仁慈体贴，那会众呢就会温情洋溢。那圣经学生看到他们很喜欢来我们会众，很想吸收那种精神呢。所以最后就是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你拥有耶和华的想法吗？我们只是谈到生活的几方面呢，其实不妨在你个人沉思的时候想一想，在什么其他方面我需要拥有上帝的看法，到底我有没有。最重要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匆匆忙忙，来到跟耶和华有关的事物，停一停，想一想，从这些经文我可以看出耶和华的看法吗？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呢，慢慢我们学会养成上帝的观点，那最重要就是能够让上帝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待人，我们怎么做决定，那是最好。所以最后呢，我们看看这节经文，罗马书的12:1。罗马书的12:1，那保罗这里说到，因此弟兄们，我凭着上帝的怜恤恳求你们，要把身体像祭牲一样献上，是活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悦纳的，这样你就是用理智敬奉上帝。上帝要我们怎么敬奉他，不是盲从盲信，要我们用理智，用我们的思考力去侍奉他。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智去想一想上帝的观点，上帝的看法，不是？ 上帝就是要我们这样做啊，所以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续这样做啊，继续在生活上表现上帝的想法，继续拥有上帝的看法。